端午巨献买海参送海参再送焖烧杯的活动本来是为大家争取的端午福利，可没想到昨天却接到了63条的投诉电话。 很抱歉，本次活动给大家造成了困扰，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第一呢，这次端午节活动刚好是年中庆，所以呢鲜芋仙厂家是特别拿出了1000盒野生海参来做回馈，本意就是想给大家一次大的惊喜。第二呢，本身中国人对于端午佳节就很看重，所以说看望父母走亲访友难免会有礼尚往来的需求，现在都流行送健康食材，那海参当然是大家喜欢的高档食材了。 这第三呢，就是本次活动的力度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常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已经是厂家的直供价格了，这次端午回馈订购5盒直接送2盒，等于说原价13993元的7盒进口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3495元、连个总价的零头都不到，划算下来一盒才499元，一头野生海参只要12块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底线，所以活动只此一次。 是的，但是考虑到今天是端午佳节的正日，又有这么多的朋友啊没有享受到这次福利，所以呢昨晚我们的总监是紧急开会决定今天再加送1天的端午活动。您没听错，今天还能再享受一次买海参送海参的活动，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参与。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3495元就能订购到原价13993元的7盒进口野生海参，这要是送给父母、家人、客户、亲朋的话，得多有面子啊！又或者您是自己家吃，1盒200克40多头，7盒1400克280多头，要是隔2天吃一头的话，至少得吃2年以上的时间，划算到每头野生海参呢才12块钱。就算是给父母儿女啊包顿海参饺子或者是海参馄饨，用10头野生海参也不过才120块钱，120块钱说不定都不够去超市买顿零食吃。但是今天咱们不点外卖，不吃零食，不吃快餐，咱们全家吃一顿健康的海参水饺， 不错。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030的朋友说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优惠了，3000多吃2年的野生海参，听着就很过瘾，订个3套，一家送1套。还有0097的朋友说，昨天没抢到优惠，我还有点不高兴呢，没想到啊，今天多送1天，赶紧再订2套自己家吃，再送送亲戚朋友多好。 端午巨献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699元一盒，而且是订购5盒送2盒，划算的每盒只要499元。但是提醒各位，今天是额外加送1天的活动，错过不再享受了。最后的2分钟，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朝阳区的李先生说啊，昨天和朋友吃顿小麻虾就花了1000多块钱。今天呢，吃2年的海参才3000多，想想都觉得赚大了。麻虾和海参那肯定没法比，应该对家人好一点。还有东城区的吴大爷说，一盒野生海参才400多块钱，我1年退休金也不只涨400多呀。你们这海参的品质没问题吧？ 吴大爷您放心啊，鲜芋仙的海参在北京已经推荐4年多了，好的产品才能经得住市场的考验，所以我们敢承诺，每一盒鲜芋仙的海参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水质好，生长环境安全，泡发率高，淡干工艺更科学，还有就是多次储存能量的休眠期使得它富含了16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等等多种的活性物质，所以我只能说啊，花12块钱您买这个野生海参那肯定是明智的选择。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最后的1分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原价13993元的7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3495元，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指示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据说吕后的重病跟一次祭礼有关。每年的三月初九，朝廷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礼，这年也不例外。只是在祭礼回来的路上出现了意外，坐在轿子里边的吕后突然间就惊叫了一声，那声音那个大呀，足以震破人的耳膜，其情之悲足以吓破人的肝胆，其意之切足以勾起人的灵魂。众护卫都吃了一惊啊，赶紧问出了什么事儿。吕后有些呜咽地说，她被一只狗一样的东西咬了一口。众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吕后说的什么意思。在他们的层层保护之下，不要说一只狗了，就连一只蚂蚁也很难碰到吕后。吕后一看什么也没找到，只好不了了之了。回宫之后，被咬过的地方已经是一片青肿，他心里边很是惊异，就找太卜算了一卦。太卜称是赵王刘如意在作祟，太后半信半疑，命医官调治，但不管太医怎么努力，结果都是无效。吕后没辙了，只好暗中派人到赵王刘如意的墓前代为祈祷，可谓其言也悲，其情也痛，其悔也深，其泪也真，但结果却还是只有两个字，无效。接着吕后的伤痛一天强过一天，人比黄花瘦，只是勉强地维持着她人生中的最后的日子。吕后被怪物咬是史书上的记载，真假自然让人怀疑，但生老病死乃是人类不变的规律，吕后的一生也终究快要到终点了。即将撒手而去的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了两件事：一，立他的外孙为鲁元王。大家都知道，吕后一生当中只生了一儿一女，儿女都已经早逝了，随后他的准女婿张敖也英年早逝，他儿子刘盈没有为他留下一个真正的孙子。当年刘盈后宫妃子们的怀孕都是吕后做了手脚的，因此鲁元公主临死前生的儿子张燕成了他唯一嫡亲的外孙。病危期间，吕后为了让张燕能够一脉传下去，下诏立他为鲁元王。为了让只有十岁的张燕能够当好他的鲁元王，吕后还格外开恩，立了张敖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张弛为新都侯，张寿为乐昌侯。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第二，下达了他临政的最后一个诏书，也是遗诏，命吕王吕产为相国， 以吕禄的女儿为少帝的皇后，以沈亦基为皇帝太傅，以确保他死后，朝中政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吕氏家族的手里。汉高后八年七月三十日晚上，吕后结束了其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吕后死了之后，朝中的文武大臣都开始忙碌起来了，太后的丧事得隆重才行啊。因此陈平和周勃等人一下子由贤人变成了大忙人。就在陈平和周勃等人忙碌的同时，吕氏家族的顶梁柱吕产和吕禄也在忙碌着。他们不是为了太后的葬礼而忙，他们居安思危，在失去吕家的顶梁柱之后，在想着如何使得吕氏春秋继续下去。吕家人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会议由吕氏家族中资历最老的吕禄主持。吕禄首先抛出了趁众人为太后办丧事这个大好时机，将所有反对吕氏的大臣一网打尽的设想和方案给吕家人来讨论。当然他提出的这个设想不是没有道理，毕竟现在负责长安保卫工作的南北两支禁军分别握在他和吕产的手上。可是让吕禄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美好意愿马上就被泼了一盆冷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方案的就是北禁军头领吕产。就算控制了长安，控制了朝廷，那又如何呀？咱们现在毕竟只有这么少的可怜的一点禁军呢，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还掌握在荥阳的陈平和灌婴手里，一旦朝中有变，他们会善罢甘休吗？吕产提出这个观点以后，吕家的会议马上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是啊，他的话说到点子上去了。当年刘邦的高瞻远瞩再次得到了证实，他当年命灌婴驻守荥阳是有深意的，就是为了防止日后吕后和吕家人作乱呢。因为存在致命的软肋，最后这次吕氏家族会议的结果很简单，没什么名堂。对于吕氏家族的人来说，这次没有溢出什么东西来并不重要，但对别人来说那就是打草惊蛇了。也许有人会问了，这个吕氏家族人内部的秘密外人怎么会知道呢？因为还有一个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做卧底的刘璋。前边已经说过了，这个刘璋是刘邦的孙子，抱负很高，在奉吕后之命成功娶了吕禄的女儿之后，聪明的他并没有对吕家的女人采取冷暴力政策，而是极尽温柔之能事，把吕家的姑娘哄得很是欢心。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取得了吕家女人的信任就是取得了吕禄的信任，取得了吕禄的信任就是取得了吕后的信任。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刘璋成了打入敌人内部的第一人。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那次宴会上对吕氏家族的人牛刀小试，包括吕后在内的吕氏家族竟然无可奈何。而这次吕氏家族紧急会议之后，因为没议出个结果来，所以参加会议的吕禄之女回家之后就闷闷不乐。 于是善解人意的刘璋又开始花言巧语的嘘寒问暖，最后从夫人嘴里知道了这个事儿，吕家人想诛杀朝中大臣，这让刘璋大吃了一惊啊！他知道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否则大汉江山的旗帜就得由刘变成吕了。于是刘璋找到他弟弟东穆侯刘兴居，两个人商量一番之后，马上派人告诉他的兄长齐王刘襄，要他快快同齐兵西征，他们在京中做内应，除掉吕氏政权。当然刘璋为了给刘襄动力，让他快点派兵来京城，还私下许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如果能够除掉吕氏，事成之后就拥民为帝，恢复咱刘氏家族的正统江山。那刘襄身为齐王，早就对吕家人掌管天下不满了，现在吕后已经死了，刘氏家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且还有皇位的诱惑，他想不动心都不行啊。于是他在看了两个弟弟的密信之后，马上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全都是齐国的重量级人物，舅舅四军，丞相昭平，郎中令祝武，中尉魏博，加上刘襄自己才五个人。由此可见，这个刘襄办事儿也够深沉老练的。刘襄是这样说的：我生为高祖长孙，吕氏多年专权，使刘家王朝大权旁落，如今吕后去世，皇帝又小，且不是刘家正宗血统，刘某虽不才，却有匡扶汉室之义务和职责，我打算发兵进攻朝廷，诸位以为如何呢？刘襄是开门见山呢，然后急切地看着几个心腹的反应。祝武第一个表态：我举双手赞成。魏博第二个表态：我举双脚赞成。四军第三个表态：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与会的五个人当中，除了自己，已经有三个人赞成举兵了。这时候只有一个人还没表态，这就是齐国的丞相昭平。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在了昭平的脸上，就等他发完话，这件事就算彻底定下来，马上去准备举兵的事儿了。过了好半天，昭平说出来的话让在场的四个人都大吃了一惊：我举双手加双脚反对。刘襄本来等着昭平最后来个喜上加喜呢，听了这句话犹如冰水浇身，直打寒战。昭平又说了他反对的理由：身为朝廷之臣，不应该攻打朝廷，做出叛逆谋反之事。高祖后人当中还有子辈在，皇位还轮不到身为孙辈的大王您来做。另外，吕氏掌握南北两军军权，大王您的军队跟他们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啊。所以呢，现在去长安平定吕氏，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应该说，站在愚忠的角度来看，昭平的话有道理，但刘襄对他的三点理由不屑一顾。第一条理由的提出就让人啼笑皆非：如果朝中的大臣都这样，那么这天下干脆就直接送给吕氏算了。第二条理由同样站不住脚：身为高祖的后辈，去平乱难道就一定是为了皇位吗？ 而第三条就是惧怕吕氏家族的权势了。长安城里南北禁军那点兵力根本就不足为虑。于是接下来刘湘四个人就对昭平展开了强大的说服工作，而昭平也针锋相对，说出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后果非常严重，引章摘句，触类旁通，夸夸其谈，好一个舌战群儒的先行者。这次旷世舌战争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的结果，刘湘还是那个刘湘，我起义；昭平还是那个昭平，我反对。最后没辙了，刘湘只好强硬地宣布昭平反对无效，不要再说了。昭平就是昭平，世上独一无二的昭平，他就是不上刘湘的贼船，并且一点面子也不给刘湘。最后没辙了，刘湘只好决定对昭平下毒手，如果不除去昭平，他的起义工作就可能会因这个人的反对和干预而泡汤。怎么除掉昭平呢？刘湘选择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派人去暗杀昭平。刘湘原本以为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昭平这只拦路虎，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可是他没想到，这次暗杀却引火烧身，差点赔尽了自己的性命。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个身穿黑衣、头扎黑巾、脸罩黑纱的夜行人出现在了丞相府。那黑衣人凭着高超的轻功，手脚麻利地摸进了丞相的府院，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撬开了丞相厢房的门。最后这个夜行人不再迟疑，挥刀朝丞相睡的那张床就是一阵乱砍。那黑衣人砍了半天，猛然发现不太对劲儿，怎么刀刀都像砍在了海绵上啊，一点血都不出呢？再掀开被褥一看，被褥里边竟然空空如也。后面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早有预防的昭平轻松把已是瓮中之鳖的黑衣刺客给抓住了。从刺客的嘴里，他又知道幕后的主使是刘湘。当时的昭平又惊又怒，心想，我好心阻止你去造反，你却派人来暗算我，要不是我料敌于先，早做部署，差点就死在你手上了。看来我不来硬的，是没办法阻止你齐王的造反了。于是昭平马上把他手下的士兵召集起来，连夜包围了王宫。齐王刘湘怎么会料到事情出现了360度的大转弯啊？面对昭平的突然发难，他宫中的那点防卫力量那不值一提呀。就在这关系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魏博出现了。他一个人找到昭平，进行了一次紧急会晤。丞相啊，你带这么多兵来王宫，莫非要反叛齐国不成？这魏博一上来就咄咄逼人。昭平说，大王要起兵造反，我不愿意看到大王去送死，再三相劝无效，我只好采取这样的下策，围住王宫，以阻止齐王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来。哦，是这样啊，难得你对齐王一片忠心呐，但今日之事，我想朝野上下都不会这样认为，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丞相要举兵反齐王了。我怎么会有反叛之心呢？ 说着这番话，昭平的额头上就冒出汗来了。魏博士继续威胁，大家都说你想造反，俗话说听风就是雨，现在这种情况谁也说不清啊。如果齐王将来到朝廷那儿告你一状，恐怕你吃不了兜着走吧。我这都是为齐王着想啊。齐王现在发兵造反肯定是不道德的，但丞相不能这样兵戎相见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人进宫把齐王抓住，然后软禁齐王，这样他还反个屁呀。好办法。你进去不太好，我愿替丞相带兵去捉拿齐王，将来功劳归丞相所有，过失由魏某承担。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魏博终于是说出实话来了。把军队交给你，把功劳交给我。昭平害怕自己成为这件事的罪魁祸首，终于进了魏博的圈套。可是昭平没有料到，魏博拿到兵权之后马上就露出了真实面目。他反戈一击，大军调准方向，呼啦啦地直朝丞相府杀去。把军队交给别人，就是把人头交给了别人呐。后悔不已的昭平挥他的宝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我引是怒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地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应该说，昭平并不是朝廷的鹰犬，也不是吕氏的人，他只不过站在一个忠臣的角度，采取了愚忠的办法。他不想眼睁睁看着齐王这只羔羊落入吕氏这只狼的嘴里。他的本意是善良和纯洁的，但是他并不知道，吕氏在朝中的权势固然强大，但如果不趁他们失去吕后这根顶梁柱之后根基有所动摇的话，等吕氏家族再度站稳脚跟，那就悔之晚矣了。因为那个时候天下可能就真的姓吕了。而刘襄除掉了他内部的绊脚石之后，不再迟疑，马上就封四军为丞相，魏博为将军，祝武为内史，即日起开始征发全国青年来当兵。当然刘襄临时征兵也是迫不得已，毕竟他的齐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齐国。自从吕后掌权之后，已经把齐国分为了四国，除了齐国之外，还把齐国分成琅琊、济川、鲁三个国。济川王乃惠帝后宫妃子的儿子刘泰，鲁王就是鲁元公子的儿子张燕，而琅琊王就是那个通过非法手段上任的刘泽。齐地一分为四，刘襄掌管的齐国兵力自然也不会很多， 于是他决定利用毗邻的琅琊国刘泽的兵力一起去对付朝廷。那么要怎样说服刘泽跟自己一起出兵呢？虽然同是刘氏家族的内部成员，但他们各自为王，井水不犯河水，交情并不是很深。可是刘湘的烦恼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因为祝武主动请缨去琅琊国说服刘泽。那刘泽自从捡了一个王来当之后，封地虽然小了点儿，但没了在京城受吕后的压迫，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儿。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一生就将这样逍遥快活地过下去，祝武的到来打乱了他的平静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祝武到了琅琊之后，以三寸不烂之舌，马上就对刘泽展开了强大的思想说服工作。他先说吕氏家族的人要在京城发动政变，形势相当严峻，然后说身为刘氏之后，有职责也有义务吸入关中去诛灭诸吕，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最后他说齐王有心去诛灭诸吕，但他毕竟太年轻了，又不懂军旅征战之事，故请求他和齐王一起出兵。当然他在其中许以刘泽很诱人的条件，齐国愿听从大王的指挥，请大王亲临齐都临淄共商大事。道理很深刻，条件很诱人，刘泽心动了。按照祝武所说，齐王都甘愿听他的指挥，那么这件事一旦成功，这天下的皇位就将是他刘泽的了。皇位成了他致命的诱惑，九五之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诱惑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然而刘泽到了齐地之后，他的美梦马上就变得支离破碎了，他得意的笑变成了失意的哭。这时候他才发现他并非是当真龙天子的料啊，他只是草包一个，他被道貌岸然的侄子刘湘给忽悠了。事实上他一到齐地之后，最初还受到刘湘最高级别的接待，吃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饭菜，住的是五星级酒店的房间，洗脸按摩之类的特殊服务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刘泽马上就被这种皇帝般的美好感觉给包围了，只是他哪里知道啊，刘湘跟他玩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游戏。就在他吃香的喝辣的睡甜的抱软的醉生梦死的时候，刘湘派祝武假以刘泽的名义去琅琊，把他的军队招在一起，又在当地招了一些义务兵，然后通通带到齐地来了。刘泽免费吃免费住免费玩，游乐了近半个月，才发现他非但远离那个所谓的皇帝梦，而且连琅琊王的帽子也被人给摘了。黄粱一梦如此短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国家和全部军队，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一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倒也罢了，眼看刘湘就是没有让他走的意思，于是刘泽意识到了，什么皇帝不皇帝，什么封王不封王，当下怎样能保住自己这条小命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就找到了刘湘， 他对刘湘说出了一句很识时务的话：大王啊，你是高祖的嫡长孙呐、啊，这个皇帝由你来当才对呀、啊。刘湘一听，心里边暗暗高兴啊，但嘴上却还得谦虚着：哎，刘湘无德无能，恐怕不能胜任呐、啊。啊，现在朝中大臣也都有意立新皇帝，只是在人选方面尚存犹豫。刘泽抛出这个论点之后，马上又进行了分析。他说他在刘氏宗族中也算是一个老者了，如今朝中立谁，首先都得听我的意见呢。最后他说：可惜呀、啊，我现在在这儿不能为你说上话呀。事实证明，刘湘和刘泽血缘关系太浓了，智商和才能也都有的一拼。刘湘马上就相信了刘泽的话，决定放了刘泽，让他去朝中为自己说好话。如果他要知道他一放，就等于放走了一只猛虎，一去不复返，他一定会后悔的，捶胸痛哭的。刘泽离开虎口之后，马上就把刘湘举兵的事儿派人向朝廷进行了汇报。其实他此时已经完全立令智昏了，完全不顾血脉之情了。当然在做法上，刘湘和刘泽都有过错，但刘泽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他的军队被刘湘给夺了，他的国土也被刘湘给占去了，他能不生气吗？吕产和吕禄对朝廷正实行一级警戒状态，现在突然听说齐王要造反，这一惊也是非同小可。当然两个人不愧是吕氏家族的顶梁柱，马上恢复了平静，决定采用最简单实用的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自己并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了镇守在荥阳的灌婴去平乱。灌婴接到吕王的命令，听说齐王造反，他也不敢怠慢，既然有人公开反叛朝廷作乱，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了。为国效忠乃是自己的职责呀。于是他带领手下的精兵马上就向齐地开去了。而这时已暴露身份的刘湘也不慌张，他叫祝武写了一封声讨吕氏的白皮书。白皮书的内容虽然很长，但中心思想很明确，就是号召天下英雄共同起兵来诛讨吕氏专政。这白皮书乍一发行是极其畅销啊，大有供不应求之势。半路的灌婴如果没收到这样的告白书，那才怪呢。灌婴这时候才知道啊，原来自己被吕禄他们给骗了。齐王起兵不是反叛朝廷，而是反对吕氏专政啊。他同样的对吕氏早就不满了，现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不但停止了军事行动，反而决定反戈一击。于是他马上来了个声东击西，一方面派人到齐国去跟齐王联络，另一方面又派人到朝廷告诉了周勃这件事，叫他密切注视朝中的一切，随时准备来个里应外合。周勃接到灌婴的密信之后是惊喜交加呀，他等了这么久了，终于等来了这一刻。虽然这一刻如同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危险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但无论如何他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那样 即便不成功，他也无怨无悔。形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可以这样说，不是他们胜，就是吕家胜。这个时候，周勃怎么会忘了陈平呢？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认为吕禄和吕产手上握有禁军，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如果硬碰硬，只怕效果并不会太好，于是决定来软的，智取吕氏。李商之子李绩就成了一颗很重要的棋子。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李商和吕禄两个人走得很近，他们的儿子也走得很近，最后两个人发展到了铁哥们的关系，就有点类似于刘邦和卢绾那样。于是陈平就以有要事相商的名义把李商请到陈府来了。李商不会料到，他这次其实是来赴了一次鸿门宴。参加鸿门宴的有三个人，除了陈平和李商，还有周勃在场。周勃看李商来了，并没有直接拖出自己的底牌。李商眼见他拐弯抹角的，就直接问，有什么需要鄙人效劳的吗？周勃就等他这句话呢，他就毫不客气地提出想让他的儿子李绩来对付吕禄。这下可就让李商很为难了，他提出了他李家和吕家交往很深，这样做只怕是不仁不义之举。陈平和周勃那岂是吃干饭的，他们动用国家利益大于一切，舍小家为大家的中心思想，大道理小道理说了一大通，总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算把李商的思想工作做通了。李商被说服之后，他不得不实现自己的承诺，叫来了他的儿子李绩。面对周勃和陈平的攻心政策，李绩开始也显得很不配合，但随着周陈两个人大道理的进一步加强，再加上父亲也站在他们一边旁敲侧击，他终于表示愿意配合出兵。于是他按照陈平和周勃的交代去了一趟吕禄家。到了吕家，李绩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以拉家常的方式，最后无意中提到了齐王起兵造反的事儿。吕禄正头疼这件事儿呢，于是他就说出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我们两家一向很好，眼下形势不妙，你有什么妙计吗？李绩这时候充分发挥他过目不忘的特长，把陈平和周勃教他的话大致背了一遍。高祖与吕后共同安定天下，立刘氏九人为诸侯王，立吕氏三人为诸侯王，这样的结果是公平公正真实有效的。现在太后去世，皇帝年幼，大王身佩赵王大印，却没有按规定返回封国镇守一方，而是出任上将军，在京中统帅禁军，这必然要遭到大臣和诸侯的猜忌。都说众口铄金，其利断金，吕氏如果成了天下的公敌，那吕氏在朝中也就岌岌可危了。吕禄一听也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他点了点头，问李绩他该如何做才能消除吕氏和朝中其他大臣的误会。这个时候李绩终于说出了陈平的传话精髓，大王如果交出将印，把军队给太尉周勃，梁王也归还将印给朝廷， 你二人以此与朝臣盟誓结好，各归封国。如此一来，齐国军队就会自己撤了，这样于国家于自己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吕禄因为两家的关系，对他的话自然没有怀疑，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吕禄有些犹豫，但以吕后之妹吕须为代表的吕氏元老级人物却表示了最坚决的反对。吕须为了一表决心，他甚至搬出了一大箱家里珍藏了多年的金银珠宝，然后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说如果吕家倒台了，留着这些金银珠宝又有什么用？真可谓是动了老本了。在朝中生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去那些偏僻的地方做王呢？吕氏家族的其他人也反对，于是吕禄就在留朝廷还是去封地这件事上左右摇摆起来。眼看吕禄还处于左右摇摆不定当中，李绩也担心事情败露，因此日子过得提心吊胆。陈平和周勃在安慰李绩的同时，也加紧了军事行动的步伐。俗话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在陈平和周勃苦苦寻找时机的时候，机会却不经意间就降临了。汉高后八年九月十日，此时距吕后病逝还不到一个半月，这一天成了吕氏春秋的最后的忌日。就在吕禄犹豫着自己该不该放弃朝中禁军统领的职务，放弃手中拥有的兵权，去做自己的一方之王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加快了整个事件的进程。这个人就是他的心腹贾寿。贾寿是朝中的郎中令，也是吕产最为信任的亲信。自从齐王造反以后，吕禄和吕产在派灌婴去平齐王之乱时，还派出了贾寿去齐地探明情况。贾寿一路劳碌奔波，终于在汉高后八年九月十日的大清早出现在了吕府前。贾寿的出现成了这场变革的导火线，他一大清早就在吕府里对吕产叽里呱啦说个不停，内容当然是齐王造反的事儿。中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自齐王和灌婴联军，其势强大之极，大事不妙也。吕产听了他的汇报也是一筹莫展，两个人正在商量如何应对呢，却不知此时吕府出现了一个偷听的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这个偷听的就是御史曹窟。曹窟是前相国曹参的儿子，因为有点事儿，他一大早就来找吕产，结果却无意中听到了吕产和贾寿密谋的事儿，于是他选择了悄然离开。仆人们对曹窟都很熟悉，还以为他见过吕产才出来的，因此没有一个门卫来盘问他。曹窟出了吕府，是直奔陈府。现在陈平已经和周勃形影不离了，听了曹窟的转述之后，觉得不能再等了，于是当机立断，做出了马上采取军事行动的部署。陈平和周勃针对吕禄和吕产，采取了分而治之的行动方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开始啊，要向手机尾号458633907817的朋友表示一下歉意。昨天呢是鲜鱼鲜海参端午节专档的优惠活动，原价13993块钱的七盒野生海参，在活动中是立减了10000多块钱，只要3495块钱就能够订购成功了。优惠力度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所以呢活动只能够举办一天，但是呢却没有想到我们接到了不少朋友的投诉。 非常抱歉啊，这 一次的活动呢给大家造成了困扰，但是活动肯定是真的。 是 享购电台全国同步播出，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活动中直供价699元一盒，这一直啊是电台里的直供价，但是本次端午巨献订购5盒送2盒，等于说原价13993块钱的7盒野生海参呢，现在只要3495块钱， 嗯， 划到每一盒只要499元， 对， 这样的优惠力度是不可能敞开来做的，所以才会有了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情况。 是，那今天呢，这几家朋友您也不用发愁了， 嗯， 因为经过我们的销售总监的一再争取和极力的协调，那今天也正值端午佳节大好时光，鲜芋仙厂家破例再举办一天的活动。您听好了，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3495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7盒280多头的淡干野生海参。要是隔两天吃一头的话呢，至少可以吃上2年以上的时间。 嗯， 划算到每个月啊才145块钱，这每头野生海参才12块钱。 嗯， 所以啊，不论您是常吃海参的，又或者是端午节有馈赠亲朋的需求，那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到各位，499元订购一盒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呢，只在今天，错过就是真的彻底错过了。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参到家。那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可以当场拒收，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 是， 不过我相信您啊，一定会非常满意的。 没错啊，因为鲜芋仙的海参呢，不是大家在市场上看得到的普通海参， 是 它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和市面上的普通海参呢是有区别的。比如说生长在深海当中，水质好，资源丰富，环境好，野生海参呢除了要自行觅食自然生存之外呢，一年啊还有经历多次的休眠期，等到海参成年之后呢才允许捕捞，所以啊这营养价值也是养殖海参所不可比拟的。 难怪鲜芋仙野生海参的质检报告上写着，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呢，光16种氨基酸就高达了53.6克，将近占了一半以上的营养物质，还有硒元素165毫克，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 对， 这要是在海参专柜的话，您自个儿去打听一下，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啊，市场的定价至少得3-4千左右。 是， 但是今天直供价699元就能订购成功，而且是订5盒还送2盒，端午巨献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059的朋友就说，昨天我一直在打电话，怎么都打不进来。 哦， 今天呢好不容易打进来了，给我订个5套。 嗯， 说我给孩子多包几次海参饺子吃。还有3488的朋友说啊，上次给客户送了2盒鲜芋仙的海参，他们都说不错，肉质厚实也很鲜美，确实是野生的。 嗯， 听说今天你们订5盒就能够送2盒，那必须要多订一点，说好东西啊不能够总是送给别人，自己家人的健康才是首要的。 您说的太对了，客户固然重要，家人的健康也不能忽视呀。今天端午巨献价格一步到位，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地中海野生海参，活动中直供价只要699元。 对， 而且订购5盒送2盒，划到每盒只要499元。 哇， 这是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 是 只此一次，仅此一次，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如果此刻电话占线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全年只有一次的端午节活动，不是小活动，是鲜芋仙海参直接降价的活动。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订购一盒，买5盒直接送2盒，再送海参焖烧杯一只，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了。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 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陈平和周勃针对吕禄和吕产决定采取行动了，在关键时刻李绩还得派上用场。周勃马上把李绩叫来，对他进行了密示。李绩现在只能是赶鸭子上架了，他一到吕府，首先对吕禄来了个下马威：我奉皇帝之命而来。这句话大大的加大了他话语的分量。吕禄不知道是真是假，被震得云里雾里的，立即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接着说：现在大王在朝中已成众矢之的，皇上要大王赶快去封地，否则大祸临头啊。吕禄早些时候对立即的丢兵权保封地的方案虽然有点犹豫，但毕竟他本人的意愿还是偏向去封地做一方之王的，只是迫于家族人的反对，他才没有最终做出抉择。此时得了立即的皇令，他也觉得现在能平息齐王和周勃的叛乱，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交出京城北进军的兵权，然后去赵国当他的赵王去。面对和他吕家最为亲近的立即投来的期待的目光，吕禄终于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他拿出权印交给立即，并且说了这么一句话：传令下去，由太尉周勃接管北军。然后他带着家人就上路去封地了。就这样，吕绩凭着和吕家的交情，凭着一张利嘴，就把吕禄给搞定了。周勃接任北军禁军之后，马上就对士兵进行了整改。他号召士兵们都起来反吕，并且充分发扬民主的作风，给了他们二次选择的机会。愿意效忠吕氏的袒露右臂，愿意效忠刘氏的袒露左臂。这些士兵早就对吕氏不满了，此时自然呼啦啦的袒露左臂，加入到伏刘灭吕的行动中来了。要消灭吕氏，只有搞定掌握南北禁军头领的吕禄和吕产就行了。现在吕禄被搞定了，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吕产了。只要把吕产搞定，诛吕行动就再也没有悬念了。而吕产听到贾寿的前方工作汇报之后，马上意识到了情况不妙，特别是贾寿的那句：怕是现在交了将印去封地也为时已晚，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决定到皇宫去找皇帝评评理。皇帝还只有几岁，什么都不懂，找他评个什么理呀？很简单，吕产想对皇帝动武，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吕产带了几个得力武将直奔未央门去找皇帝，哪知道他一到未央门就吃了闭门羹了。这宫廷之内竟然有人敢阻拦他，他恼羞成怒， 正要大喊一起上，宫里却突然涌现出几千名手持刀剑的士兵来，为首一个气宇轩昂，虎虎生威，竟然是朱虚侯刘璋。原来周勃和陈平早就分好工了，周勃负责去搞定吕禄的北军，陈平去搞定吕产的南军。陈平料敌于先，早已叫刘璋带了几千人守在内宫，以防吕产在宫内发动政变。几人对几千人，吕产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甚至认为他有强大的吕氏作为后盾，他有几万南进军作为依靠，刘璋能拿他怎么样啊？而刘璋奉陈平之命带着几千人守在这儿，却没接到斩杀吕产的正式命令，因此两个人就大眼瞪小眼的对起眼来。就这么对了一阵子，天生敏感的吕产终于闻出了一丝不妙的气息。他是来发动宫廷政变的，但此时刘璋却带着人来保卫皇宫，难道事情已经败露了？更何况他来的时候派人去联络吕禄，叫他随后来接应，可现在呢，连吕禄的影都没看见，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吕禄已经交了兵权去赵国封地了。难道发生什么意外了吗？吕产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两个人对视一阵子之后，吕产不再浪费时间了，决定暂时放弃挟持皇帝的决定，36计，走为上计。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刘璋虽然没有接到杀无赦的命令，但此时已在对视当中饱含了怒火。吕氏家族在他们刘氏家族人面前作威作福、不堪回首的一面又浮现在脑海了。眼见吕产想走，他不干了，他大喊一声：吕产想造反，大家抓住这个叛贼。那几千士兵早就等他这句话了，于是乎一窝蜂的就冲向了吕产。那吕产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只有逃的份儿了。幸亏他带的几个武士本领不小，用血肉之躯挡住了他们追击的步伐。晚路上，吕产终于等来了他的支援部队。刘璋的几千人马面对上万的禁军，情势突然发生了逆转，已经变得凶多吉少了。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老天再一次显灵了，突然间是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就在这时，刘璋显示出一个将才的气魄和才干了，他大声叫道：这是天灭吕氏啊，大伙儿杀呀！他的话一出口，几万禁军也惊得云里雾里的。说实话，他们虽然是吕产的部下，但也早就对吕产不满了。此时又见老天也站在正统的刘氏家族一方，一时间也没有斗志了，一些人就逃命去了，一些人反戈一击，反而加入了诸吕行动当中。总之在一瞬间，几万禁军竟然就烟消云散了。吕产见自己大势已去，只好使出吃奶的劲儿逃命了。现在对于他来说，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能留下一条命就行了。然而此时周勃派来支援的人也到了，吕产已经被包围了，他能往哪儿逃呢？最后吕产逃到了一座花园，花园的厕所成了他人生的最后归宿。刘璋那饱含怒火和怨气的一剑结结实实地刺在了吕产的身上，血花飞溅。 随后周勃马上派人追上了正在去封地路上的吕禄，也给了吕禄当胸一箭。至此，吕家两大支柱人物吕禄和吕产都被搞定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很简单了，吕氏家族的成员都成了阶下囚，而吕氏家族中辈分最大的人物吕须，因为不服陈平和周勃的叛乱，用恶语对陈平和周勃进行人身攻击，结果以诽谤罪被乱棍活活打死。吕氏家族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结果是，燕王吕通被杀，鲁王张燕被废，济川王刘泰被改为梁王。树倒猢狲散，吕氏家族杀的杀，逃的逃，走的走，散的散，四个字来形容吧，灰飞烟灭。从反吕行动开始到吕氏集团彻底瓦解，似乎只在一刹那。可是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政变的人，永远都不会明白那一刹那的惊心和动魄，那一刹那的艰辛和苦楚，那一刹那的永恒和升华。一切的一切都随着吕氏政权的毁灭而烟消云散了，一切的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长安城又得以平静下来。只是这看似平静的长安城里，谁又能知道，宫殿之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会议。参与会议的包括陈平、周勃等主要朝中重臣。这次会议很重要，重要到关系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们在议论新皇帝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少帝刘恭名义上是刘盈的儿子，但实际上却是借种的吕氏血统的人，这是当年吕后干的好事儿，因此废立皇帝也就是情理当中的事儿了。新皇帝的正式候选人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是刘璋。刘璋是第一个吹响反吕革命号角的人，诸吕行动可以说是刘璋最先拉开序幕的。他先是在吕后在世时的年会上，借用军法敬酒的计谋，斩了一个吕氏家族的小字辈，给了吕氏家族一点颜色。吕后归西之后，吕产和吕禄联合吕氏家族，准备诛灭朝中的全部大臣，来个宫廷政变。但最终因条件不成熟宣告流产了，主要是惧怕荥阳手握重兵的灌婴。刘璋从他夫人吕氏那儿知道这件事之后，意识到再这么等下去，一旦吕氏真的付诸行动，只怕这天下真的要变成吕氏了。于是他和弟弟刘兴居联手给兄长齐王刘襄写了一封里应外合的密信，并许以事成之后皇帝之位。齐王本来就是一个抱负极高的人，再加上皇帝这样的职务太诱人了，所以他不顾一切，甚至还除掉了阻止他造反的丞相昭平，然后又利用刘氏宗亲的关系，把叔叔刘泽手下的兵马也夺了过去，最终声势浩大地打出了造反的旗帜。他当皇帝的优势呢，是少年有为，敢打敢拼，有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但他也有劣势，辈分太小，威望不足，在刘邦的孙子辈当中都排到中下游去了。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自古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说白了就是这皇位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刘璋的身上。所以第一热门候选人因先天条件不足被排除在外，比较可惜。 第二个候选人是刘湘，他是第一个拉大旗做虎皮公开反吕的。刘湘被刘璋拉下水之后，高举反吕大旗，直接向吕氏动武。吕氏家族的两根顶梁柱吕禄和吕产，面对刘湘的兴风作浪，倒是显得很人道主义。他们也许是知道刘湘虽然联合了刘泽的人马，但毕竟还是有限的，于是派灌婴去支援。灌婴也不客气，两军接上头之后，就真的来了一个大联盟，从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使吕氏家族的人不敢轻举妄动。最终陈平和周勃在宫内给了吕氏家族的人上了最后一堂军事课。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把吕氏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的给灭了。可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刘湘功不可没。刘湘的优势在于，他作为刘邦的长孙，又有千敌之功，是入选呼声最高的一位。但他也有劣势啊，刘湘的外史太强了，他的舅舅四军为人暴虐，跟吕后完全有的一拼。那结论就出来了，吕氏因为外戚强大才横行一时，假如要立刘湘为帝，四军会不会仗着国舅这块金牌打造出第二个吕氏春秋呢？因此皇帝的又一大热门人选因为家庭作风问题落选了，也挺可惜的。第三个候选人就是刘恒。两大热门人选刘璋和刘湘相继落选，代王刘恒就捡了个便宜。他的生平事迹呢，也没什么优秀事迹可言，还是改为生平事迹吧。代王刘恒是当年刘邦后宫第三人薄姬的儿子。这个薄姬当年见戚姬和吕后两个人在后宫争得不可开交，他知道这场后宫战役无论谁胜谁败，他这个同是后宫的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当年刘邦立刘恒为代王时，他就以儿子年幼为由亲自陪儿子去上任了，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后宫之争。到了代帝之后，他们母子也从不张扬，而是诚诚恳恳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从来不轻易得罪某一个人，也不去主动结交某些人。事实证明，他们这种淡泊名利的做法是很成功的，因为无论朝中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都能确保一方平安。优势呢，在刘邦的众儿子当中，现在硕果仅存两个，刘恒年龄又较长，又有仁孝之名，不愧为君。另外刘恒的母亲薄姬清心寡欲，淡泊名利，从不参与政事，没有后患之忧，所以这刘恒没什么劣势。结论就是，刘恒在诸吕行动中虽然寸功未立，却拥有两大得天独厚的优势，刘邦众子孙当中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老好人刘恒一经提名，众人是齐刷刷的举手，全票通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接到了一张被录取为皇帝的通知书，刘恒也是又惊又喜呀，于是马上召集僚属，进行了一次内部的会议。郎中令张武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大王，现如今朝中重臣都是高祖的旧将，他们身经百战，精通兵法，擅长使用雕虫小技， 高祖和吕后相继驾崩，现在他们已诛灭了吕氏一族，正是人生得意之时。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大王不应轻信来使，不可贸然前去京城，要静观其变。中尉宋昌马上就站出来反驳他了，先生此言差矣。秦朝失政之后，一时间多少英雄豪杰，哪一个不想称帝？但最终帝位归了刘家，天下人也不敢再存奢望之心。另外，高帝分封子弟为诸侯王，五湖四海都有刘氏封王的踪影，刘氏江山稳如泰山，坚如磐石，天下莫不畏惧也。汉朝建立之后，废除秦朝苛政，施以仁德，百姓安居乐业，莫不服也。吕后专政，吕家封王何其多也，吕氏春秋何等威风。然太尉周勃仅凭一人之力振臂一挥，士兵们皆袒露左臂，驻刘诛吕，天意归刘，并非人力所能动也。朝中内有朱虚、东穆这样的宗室大臣，外有吴、楚、淮南、齐、代等强大无比的宗室诸国，朝中大臣想必不敢再生邪念。高帝子嗣当中只存淮南王与大王健在，大王又年长，且以贤圣仁孝之名如雷贯耳，大臣们顺应民心，迎大王为帝，此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也。他这一番总结性的发言，那就是大王就放心的去吧，切莫再多疑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武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中尉宋昌说出了一番精辟的论述，众人听了都是拍手叫好。刘恒在两种相左的意见之下，他也没主意了，于是宣布散会，然后就直奔后宫去找他的母亲商议这件事儿。知子莫若母啊，伯姬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对他说了一句禅语：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刘恒又不傻，自然明白母后的意思。是啊，人的命运冥冥当中自有天意，那么我的命里是不是有当皇帝的命呢？刘恒于是召来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占了一卦之后说道：吉呀、大吉，吉上加吉，王大王，王上加王。刘恒就问了：王上加王是什么意思啊？哦，王上加王乃皇帝也。 听了算命先生的话，刘恒心里边安慰了，但他天生谨慎，心里边还是感到不踏实。于是他决定来一次投石问路，派舅舅伯昭去朝中看个究竟，办事之稳妥，可以说是年轻后辈学习的楷模。伯昭到了京城，得到了周伯的热情招待。周伯的话很简单，诚心诚意迎齐王，一心一意为大汉，全心全意为人民。伯昭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又见朝中其他大臣对立刘恒为帝的态度也非常坚决，这才回去如实报告。刘恒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才启程去长安。长安城外的魏桥边，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了一地，异口同声地说着：“臣等恭迎大王为帝。”这一刻，刘恒感动的是热泪盈眶，赶忙下车答拜。周勃当即欲献上天子印玺，刘恒推让着：“等到了宫中再议吧。”到了宫中，当众人拥立他为帝时，刘恒充分学来了刘邦当年的推让作风，左一句无德无才，右一句无才无德，当真是好一阵推来推去，最后眼看要闹出人命来了，刘恒这才极为痛苦地接过了印玺。顿时间吾皇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响彻云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刘恒入住皇宫的同时，少帝早已被赶下皇帝的宝座，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考虑到少帝年纪太小，一个人去另一个极乐世界未免太孤独太寂寞，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这三个人都不是刘氏血统，是主动相陪，可谓仁至义尽。历史也真会开玩笑啊，当年戚继想方设法把他宝贝儿子如意扶上权力的最高峰，结果非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赔上了他母子二人的性命。而清心寡欲、自知无力同吕后和戚姬抗衡的薄姬，从来都没有过非分之想，低调而隐忍，只想平安顺利地过一生。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从来都没有参与过争斗的薄姬笑到了最后。此时的薄姬虽然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但他终于看到了夕阳落山时最绚丽最灿烂的时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的儿子刘恒站在了权力的最顶峰，俯视着全天下的黎民百姓。当晚刘恒入住未央宫，正式宣布登基，这刘恒就是汉文帝。这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莫道功名如粪土，富贵无常谁能定。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后就去高庙祭拜，礼毕回朝，汉文帝下达了他上任后的皇帝一号令，内容是尊母后博氏为皇太后，追谥刘友为幽王，刘辉为共王，刘建为灵王，刘遂为赵王，改封琅琊王刘泽为燕王。搞定了刘氏内部的分封之后，朝廷大小官员除了微调之外大多都没动。陈平和周勃依然是诸吕赴汉的首要功臣， 丞相的位置非他们两个莫属了。只是以前是陈平居右丞相，周勃居左丞相，而这一次陈平也认为周勃在诸吕的过程当中比自己的功劳大，所以主动提出和周勃左右调换一下。汉文帝只好任命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罢免了原来的秦圣丞相沈亦基，提升灌婴为太尉。汉文帝还封自己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封张武为郎中令，巡行殿中，首次把长安城里的军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上。他依靠着与生俱来的老练和稳重，把握住了汉室江山的政权。薄姬成了皇太后之后，那么朝中的皇后又由谁来当呢？这个自然得问汉文帝了。汉文帝想也不想就回答说，窦姬。窦姬最初选择入宫的原因很简单，四个字，生活所迫。被生活逼迫到了哪种地步呢？窦姬从小就没了父母，生活依靠两个哥哥窦建和窦广国。可三个人毕竟都小啊，三个人每天的共同语言就是一个字儿：饿。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时，汉宫每年一次的选秀大赛开始了。窦姬就想去试试看，参加了比赛。都说心态决定命运，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窦姬凭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独特气质，竟然从众佳丽当中脱颖而出，顺利进入汉宫。当时国家大权都集于吕后一身，鉴于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原则，吕氏对这些新招来的美若天仙的宫女一点都不感冒。而当时的皇上刘盈又体弱多病，自身都难保，自然没有福分来享受这些美女了。吕后就决定把她们分配给各大封王，那用意就是用美女来拴住你们，不让你们有别的心思。窦姬是赵地官金人士，就是现在的河北清河。按照落叶归根的思想，他自然想去赵国了。于是他找到当时管分配的主管太监，表达了自己想去赵国的强烈愿望。可是他当时入宫还没多久呢，拿不出太多的钱来行贿，想牺牲色相呢，主管太监又无福消受，所以太监对他很是不满。你这样是来打发要饭的吧？你想去赵国，我偏不让你去。太监把手一挥，去代国。可怜的窦姬，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成不了了。去代国，临行前他是欲哭无泪，不怨天不怨地，只怨那个断子绝孙的太监。可是人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变化无常。他不会想到这一去竟然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随后就像撞大运一样，好运是接二连三的不断上演。首先一到代地，窦姬就得到了当时的代王刘恒的宠爱。男人宠爱女人的原因很简单，要么有钱，要么有才，要么有脸蛋。对于刘恒这样独当一面的王爷来说，钱和才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排除了这两点，只能说明一点，窦姬长得很漂亮。也正是因为刘恒的宠爱， 窦吉马上就为他生下了一女两男。其次，代王妃红颜薄命，作为明媒正娶原配代王妃的窦吉来了没多久，也不知道是受了被抛弃被冷落的凄凉，还是因为什么，总之不多久就一命呜呼了。窦吉冒压后宫，而且又知书达理，虽然刘恒没有马上把窦吉册封为新代王妃，但在他心里边已经是非他莫属了。正像现在有的男女同居一样，虽然没有正式的登记注册，但实际上已经把对方当成老公老婆了。更让人惊奇的是，不但代王妃不明不白地去了，她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相继夭折了。总之啊，窦吉和他的儿子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看到了曙光。最后天上掉馅饼，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刘恒突然就被众人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刘恒上任不久，窦吉所生的刘启就被众人一致推为太子。母凭子贵呀，窦姬自然就提升为皇后了。再后来，汉文帝封窦姬的女儿为馆陶公主，儿子刘武为淮阳王，追尊窦后的父亲为安城侯，母亲为安城夫人。当然，为了避免重蹈吕氏专政的覆辙，汉文帝听取了陈平和周勃的建议，并没有直接给窦吉两个哥哥封官加侯，而是给以良田豪宅安慰其心。总而言之，窦氏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话说周勃因为平定吕氏功劳最大，陈平充分发挥谦让的风格，主动让出右丞相的位置给周勃，自己甘愿居左。但周勃并没有买陈平的账，没过多久就以年老多病身体有恙向汉文帝提交了辞职书。周勃为什么要辞职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才能不如陈平。自从诸吕有功，周勃当上了一把手以后，四个字可以来形容他：骄傲自大。这样一来，汉文帝就不高兴了。有一回他就问周勃，天下一年发生多少起刑事案件？这个问题的确有点大，周勃自然答不上来了。汉文帝又问周勃，每年的谷子收入是多少？周勃还是答不上来。汉文帝把同样的问题又问陈平，陈平说，陛下想知道牢狱之事，可问廷尉；谷物出入之事，可问治粟内史。汉文帝一听就很生气了，照此说来，你主管什么事呢？陈平说，身为丞相，理应上左天子，下辅万民，外镇蛮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其职，责任重大，不可不察也。汉文帝这才转怒为喜。事后周勃就责备陈平，为什么不提前教教他？陈平笑着反问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你现在身在相位，就要知道自己的职责。假如天子问你现在长安城有多少18岁以下的美貌少女，你该如何回答呢？周勃无言以答。通过这件事，周勃知道自己的才华不如陈平，就萌生了退意。那周勃辞职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功高震主。这个就很好理解了，韩信就是前车之鉴。汉文帝正想摆脱这些老一辈功臣的制约和束缚，于是在一阵叹息声中批准了周勃的辞呈。从此朝中丞相一职又合二为一，陈平独坐丞相一位。他自从弃暗投明跟随刘邦以来，六出奇迹，诸吕有功，经过一生的奔跑和奋斗，终于站在了人生的最高峰。可是高处不胜寒，对于已经是苍木之年的陈平来说，又怎么能吃得消呢？不到半年他就一病不起，没多久就与世长辞了。陈平去了之后，文帝一时找不到最好的丞相人选，于是又请周勃出山。周勃又岂是能闲着的主啊，欣然领命。可是让周勃始料未及的是，他二进宫之后马上就招来了两个人的痛恨。第一个恨周勃的人是贾谊，这贾谊是洛阳人士，少年出名，曾被河南太守吴宫招到门下，备受重用。吴宫声名远扬，据说很有治国安邦之道，汉文帝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才，就招他为廷尉。吴宫上任之后，自然不会忘了他的得意门生贾谊，因为他的推荐，小小年纪的贾谊一下子升为博士。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不久才华横溢的贾谊又被汉文帝提升为中大夫。再后来汉文帝又想升他为公卿，也就是九卿，是汉朝第二等的官阶，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各部部长。汉朝的三公九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了，想要进入这里的人自然得问问国务院总理周勃了，得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勃给汉文帝的答复就很简单明了，贾谊意在专权，心怀不正，不宜重用。于是汉文帝改封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一个天才一般的人才从此流落诸王之手，很是可惜呀。可贾谊当时乃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无可奈何，只好发出这样的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那第二个恨周勃的人是谁呢？是刘璋。吕氏家族被诛灭，刘璋作为青年俊杰，忙里忙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而他的弟弟刘兴居庆功迎驾，也是一大功劳。周勃当时曾私下里对刘璋和刘兴居有这样的口头约定，奏请刘璋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可是啊，汉文帝继位之后，他超过了陈平，坐上了丞相的头把交椅，却把自己许过的诺言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这样，刘璋和刘兴居对周勃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亲爱的朋友们， 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董给您请安了啊。 哎，我说啊，冯董啊， 哎， 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啊， 啊， 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不是，那你还不能骄傲、 啊、 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 哦、 像什么说学逗唱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嘛， 捕鱼捉蟹 啊，煎炒烹炸， 刀枪剑戟， 斧钺钩叉， 帮人搓澡， 替人桑拿， 给人洗脚，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啊？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不帮 啊！ 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那好了， 不帮。 有你这句话， 嗯， 我跟谢晋说了， 你跟他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不谁？ 谢晋、谢导 啊，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嗯、 啊，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这都是，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什么戏啊？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别人也演不了啊。 啊， 你拿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嗯、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啊，不不不， 没车接我，我这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对呀、啊， 嗯，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哦， 是的， 把车开上来。 我真服了谢老了、 嗯， 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下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出手演个没车开。 不是。我就开他呀！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啊，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啊？不，我不挤 啊，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那我呢？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都是老板都一样的。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啊，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嗯，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 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啊？不，你这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啊，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我说冯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哎呦，我看不到。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怎么得的？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你看见了是吧？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哪首啊？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 那这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柯受良你知道吗？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跟你就没法比了。 怎么呢？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跃 啊，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怎么样，峰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不拉， 打死也不拉。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温柔咱会， 打死也不拉。 关不关？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你找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了。你 行了。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谁拉车我给谁。 真的？ 那当然了。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的速度早出现了。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对，300块要什么支票？ 多少钱？300块啊。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我干什么你？ 嫌钱少是不是？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你这给人家好像在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叫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 我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啊，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不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是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没错， 痛苦。 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谁演董事长？ 吴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这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不是拉穆铁柱吗？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董事长女儿坐车， 不是又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对对对，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不是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啊，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不行， 赶紧， 这300块钱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那我真上了，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 啊， 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赵丽蓉。哎，这。 还是您演他比较般配。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牛啊！ 万户的厨房里呀。妈，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错了，咱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仲夏苦夜短，养生正当时。 转眼已经进入了炎热的夏季，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我们依然继续给大家普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和方法，教给大家简单易行的各种按摩方法。夏季是养生保健的关键季节，是调理身体的最好时机。具体时间定为17号厂桥店、18号朝阳店、19号通州店、20号丰台店、21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今天呢我们请进杨老师继续。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谈到了夏季养心的同时呢，又和大家谈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对， 那么今天呢，李老师和大家谈谈这个脑中风这部分的内容。 对，那你知道哦，流口水是什么症状了？人家气虚了吗？气虚人这个补阳黄五汤君药第一位就生黄芪，而且呢使用的量非常的大。这种情况出现他是怎么论述的呢？王清任呢，而人为什么要得这个中风，就是人呢原因有十分期，由于你自己保养的不好，或者呢劳作太过了，耗气伤气，说达到了五分，就说呢半边身子就缺气了，所以半身不遂了。他是这样解释的，这样认识的。为此呢他有个著名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叫补阳黄五汤，就阳气虚了，虚到什么程度，虚到五成了啊，所以叫补阳还五，还给我们身体补充上这个亏空，哎，最后这个中风它就好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这个方子，为什么要研究这方子，现在临床上啊，对于呢这个中风好多都属于气虚血瘀型的这类型的中风。我们为什么作为一个重点跟大家说呢，它这个方子虽然是清代的方子，到如今临床上经常大家还在用，就说这个黄芪要补这个气，而且呢在分量上，就说呢比如说10克15克你用这个分量它就升压，你又想稳压呢，稳压用30克，超过30克40克50克是吧，甚至60克这就起到什么降压的作用。同样就是一味药你说黄芪它是干什么的对血压有什么影响，那你看你的用量，一个看你的用量，还一个配比呢，搭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臣佐使，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剩下的药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四物就是四物了。四物是管什么呢，四物是管血的我们要学习药，还要学习呢这个方剂。方剂呢有管血的叫四物，有管气的叫四君，四君加上四物就叫八珍汤。八珍汤呢再加两味药就叫十全大补。有时候你要学起来，只要你喜欢有兴趣它是有规律的，有些东西就得死记硬背这里边也有窍门。就是我们就说了剩下什么丹龟尾川芎这个赤芍红花这类的都是活血的，活血化瘀的。这个我们就说的够细吧。 够细。 够细了第一个症状舌偏，第二个症状 流口水。 流口水。第三个呢就是 说话不清楚。 不清楚。这个说话不清楚呢含糊不清咬字不清楚。 就是咬字不清晰。 不清晰了。 对。 那个大舌头了，舌为呢心之苗。为什么讲心和脑它是一个系统。看舌头，这舌头半酸了，不伶俐了。 说明什么？这脑出现问题了啊。那么舌头硬是怎么回事呢？是吧？说话不清楚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说话不清楚，一旦中风发作了以后会怎么样啊？哎，会出现中风不语。你比如说，我们再翻过来再说说这个流口水的这个，往往这边呢，流口水的多数人都是右半边身子不好使。 为什么呢？ 啊，右半边身子，你看这话就问的啊，就在非常关键了。为什么呢？ 对，为什么您能断定说流口水就是右半边身子出现问题呢？ 对，啊，因为什么呢？右边主气，是吧？气虚嘛，是不是？ 流口水是气虚， 气虚嘛。 所以说，他这个部位就是在右半边身子， 哎， 出现了问题。 对，有那么个规律，而且这规律呢，啊，绝大多数都挺猛的。我们不但知道它是多数是右侧，而且还知道它是迟缓型的。有人说这什么叫迟缓型的？ 就是没有力气。 对，你看很多半身不遂啊，一说哎呀呵，半边身不会动弹了，实际上一人一个样。 对， 你得细心观察啊。你比如说啊，像这个气虚的人啊，流口水啊，得有这个先兆啊，你就发现什么？这个右侧吊肩的现象非常明显， 就是无力， 无力吊肩。 嗯， 什么叫吊肩呢？ 两个肩膀不一边高了，有一侧下垂了， 掉一块，而且呢两个肩膀不平了。 对 啊，右边耷拉了， 是的， 下垂了。 对 啊，一下垂呢手也肿，然后呢肩膀头一般情况下呢三个月就有缝了。说你看那个很多人呢，这个半身不遂，他还弄一个板儿，弄一个板儿呢架在胳膊上，然后呢弄一个绷带挂在脖子上。 对， 凡是那个，绝大多数都是气虚血瘀型，都是吊肩板， 都是无力型的。 哎，就迟缓型的，一般情况下三个月掉，啊，掉就是肩膀头啊，这一个手指头，有的俩手指头。他怎么办呢？老掉，拖着点了还慢一点啊。我曾经看过呢，掉的时间最快的一般是两三个月掉啊。我看见一个呢，这不到一个星期发病起来，这个肩膀就已经出现了，是吧？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缝隙。我们大家看外行啊，就看的这都是半身不遂，是吧？你内行一看你就知道了他什么类型的。这是我们又做了个补充啊。 好， 说这个说话不清的，含糊不清的，这个呢，如果舌头发硬，将来一旦发病以后，叫中风不语。中风不语到什么程度？像这个说话你根本就不懂。对这个病情一定要细心的观察，通过现象看本质，通过现象捋出规律来，利用这个规律，不但你知道它发病的机理，而且你知道他愈后的情况。 是的 啊，我在70年吧，我自己独立在这个医院里独立治疗一个姓王的老伴儿，保定人，给他治过这病。从那儿开始我就研究，对这个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啊。为什么他半边身子不会动了呢？什么原因呢？啊，我把所有的古书论述啊，这个中风我都给 翻出来对照， 哎，对，能看到的， 嗯 啊，从病理啊、病机啊，从这个分型啊，各大学院的分型啊，以及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啊？你说中风，这个风是什么风啊？啊，你在唐宋以前，这个都认为是受了风，叫外风；唐宋以后啊，认为它是内风，叫肝风内动。啊，他是认识不一样，啊，不一样呢，就是发展了，认识的更加清楚了，而且呢，这个病，啊，最早的记载叫什么？叫倔症，现在医学叫什么？脑意外，是不是啊？ 对， 啊，脑卒中， 是的， 是。我们平常呢就中风，半身不遂，也叫偏风的，是吧？叫什么的？过去最早叫倔症，啊， 大倔、薄倔啊、气倔，这个简单提示提示啊。再往下说， 半脸麻木、口不正。 对了，口眼歪斜。口眼歪斜呢叫什么呢？现在医学叫面神经麻痹，过去老百姓叫什么？掉线风啊。在初期时候呢，有的人呢就觉着这脸上，哎，怎么摸着呢这个感觉迟钝啊，是这样的。这个呢你要格外小心啊。最后嘴歪了啊，这个嘴歪了呢有两种啊，大家记住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局部的，一种呢是属于中枢的。那同样是口眼歪斜， 那怎么看得出来呢？ 那么中枢的呢就中风伴有面瘫。 哦， 怎么看出来啊？除了嘴歪，他半拉身子也不好使了，甭问了，这是中枢型的。但是呢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你曾经患过啊，不是中枢型的啊，你曾经患过面瘫，要是面神经麻痹啊，这个呢日后啊他的中风几率要比没有患过这个口眼歪斜的要高。那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听明白了。得过这个面神经麻痹的容易患脑中风的几率要大。 要大。面神经麻痹就是三叉神经嘛，管眼睛的一个，管鼻子的一个，还 管 嘴 的 一个。 对 啊， 眼鼻口， 哎， 这个三叉神经， 这个三叉神经， 嗯 啊，这个、根儿在哪儿了？根儿就在我们这个耳朵这小屏风这儿了，就叫三叉神经嘛。它临床上有三种病嘛，一种是我们说的介绍的面瘫，还有一个呢面神经痉挛，这个呢就是老眨眼儿，是吧？那个嘴角呢老哆嗦啊，这个呢叫面神经痉挛。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最难受的、最痛苦的，三叉神经痛。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啊，就谈到了面神经麻痹。在初期，有的人就觉得是吧，半边的脸麻木，还没有歪；有的呢就歪了，是吧？这都是信号啊，这都跟中风呢啊有联系。这内容还挺多的， 是的。 特别是我们这个给大家解释的比较细了， 对 啊。我想细一点好啊，大家听着过瘾， 是的， 是吧？我们这一带而过， 理解的就深了， 是吧？你这姚老师一念啊，我们知道了中风有这种现象，这样大家听起来不带劲儿，印象很浅，大家记不牢，对实际运用呢就容易忘。我想这样解释起来，大家就印象深了， 是的， 是吧？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仲夏苦夜短，养生正当时，转眼已经进入了炎热的夏季，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我们依然继续给大家普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和方法，教给大家简单易行的各种按摩方法。夏季是养生保健的关键季节，是调理身体的最好时机。具体时间定为17号厂桥店，18号朝阳店，19号通州店，20号丰台店，21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姚老师，李老师 好。 我学习很认真的， 嗯。 特别是那个推肚子、泡脚、按摩，就那会儿老师就每天讲大课，教那些个按摩吧，我都挺认真的学、认真的做的，反正我呢，也不会说什么吧，我就把我那个成果，说一下吧。 好 的，我就想那个，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分享分享，舒缓舒缓。 先说说我那个最大的这个困扰吧。 哦， 我就是尿频。 哦，尿频 啊，那个尿频吧，可厉害了。 嗯， 那会儿个我是那个我这个病吧，是从好像是从58年我学徒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尿频。 嗯， 哎呦，有历史了。 又可有历史了。 嗯， 那会儿我才18岁，我去学徒，那会儿就是那样的。又再赶上困难那会儿的晚上喝一两粥，吃半个窝头。 嗯， 哎呀，我这一夜我就不能睡觉。那会儿的一个宿舍住12个人，打扰别人还挺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 嗯，但是这个就是我上以后吧，我最大的理想，我就是想把我这个尿频解决了。 结果怎么样呢？ 我真的实现了。 哎呀，你这工龄太长了，58年的 工龄。就是我就是太长了。 哎，可 就是我那个泡脚吧，做下水道的按摩吧。 对。 哎呦，我是相当的下功夫。 哦。 尤其是做下水道。 对。 开始推肚子，我是没有入道。 嗯， 就是葫芦葫芦几个，就像您说的吧，给别人做的。后来现在不了，现在可规范了。 哦， 现在有时间的，有节奏的，挺好的了。我那个就在这个之前吧，你看我是6月份上的，我到那个当年的10月份呢，我这尿频就好了。 哎呦嚯！ 就那阵儿是每天都要去。 哎， 去听打课去，就学好了以后吧，反正我就挺认真的。 嗯， 就在这个在好这个尿频好之前吧，有一个反正是不太好说的，就是我自己吧，闻到一种特别的气味，特别难闻。 哦， 反正是不那会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懂得排毒、 不知道是排毒， 不懂。反正我从来没闻过这种味儿，上厕所都是只嫌别人骚，就没闻过自己的气味。就是那个闻到气味差不多有10天左右吧， 哦， 这气味慢慢的就没了，就消失了。解那以后呢，我尿频也就好了。我记得那次跟儿子带着我出去玩，我从早晨8点多钟出去的，一直到12点了，我都没上厕所。我自个儿觉得挺奇怪的。原来那会儿这半天我至少要3趟。 哦， 反正别人烦吧也不敢说，这是没办法的事。 没办法。 对，反正我挺，说实在，我心里的挺不舒服的。解那以后我就好了，我。主要的就是说的我推肚子，后来也走上规划了。我做下水道做得特别好，特别仔细。 这满打满算是什么？满打满算是3个月呗。 啊，差不多。 是吧？ 这个 解决了是多少年？50多年。 哎呦，我从我学徒那会儿的，多少年了，我也说不好。 这事儿啊，说实在的，还不怨您。这事儿啊，主要是怨我们来晚了。 您就会说这个。 来早了能让您受50多年的罪吗？ 我谢谢的话我也不说了。我没法感激了。这是尿频的事儿啊，我好了我就不再多说了。 哎，好。 然后我再说说我脚凉的事儿。 哦， 我那脚凉也挺严重的。 嗯， 就是每天夜里头吧，您说当团长， 哎， 那我您知道凉到什么程度啊？那个每天盖着厚被子，脚底下压着4层毛毯。 哎呦， 就过去用的那个热水壶啊，是塑料，硬塑料的。灌上刚滚开的开水，搁在被窝里头，烫得慌。别人是不敢招边的。我呢就把这水壶啊用脚丫子立起来，就搁我这迎面骨上来回的出溜。 哎呦 我自己连手摸都不敢摸。 哦， 哎呦就那样。 哎，就脚凉到那种程度 啊，就凉的那样。后来完了就经过我那个泡脚推肚子吧。 对， 反正是凉呢好一点儿，不见大小。 哎， 从2010年呢的夏天，我呢泡脚的时候我就开始加姜。 对， 那会儿我跟您说，就那个7、8月份天正热的时候，那年个姜特别贵啊，7、8块钱一斤。 可我就从那会儿我加的姜， 对，贵的时候效果好。 哎呦，我说那会儿我明白了，知道了是用姜，完事儿是赶寒的，我就那会儿好像没听着过别人反馈，我自个儿我心想着这姜是去寒的，我用一试试吧。完了我就每天煮红花，把那姜用擦子擦成沫，搁那个红花一块煮，完了我用姜水泡，第二天早上我又泡，这样呢就一连泡了，就用姜以后吧，差不多有那么十几天吧，您猜怎么着，我那脚吧都更凉了。 对了， 哎呦我的妈呀，我凉的我那个就踩着冰似的，我抱着脚，我白天我都没地儿藏没地儿躲的， 那叫哇凉哇凉 啊，那叫凉的我难受啊。 实际上那是正在排寒过程当中 啊，就是那会儿完了，后来凉过差不多有十天左右吧，它就不凉了。 哎对了， 不凉了以后呢，慢慢慢慢的我就感觉着带催肚子的时候吧，就那个腿上就发现有往下冲的热流了。 哎，这就快了。 就不是凉了。 对。 后来那个催肚子就是那个催到100多下的时候吧，就那个就总感觉着从大腿往下有一股那个冲劲儿。 对。 冲劲儿它有时候时不常的嘚嘚的那么一下一下的。 对。 就好像是那个脚麻了，完了恢复麻的时候那种难受的这种感觉，嘚嘚的那么一下一下的。 正在拱的过程。 我想那是可能是不冲的那个地方给冲开了吧。 是这意思。 我是那样想的。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完了我就这从那以后吧，我就每天是早晨泡脚晚上泡脚，早晨催晚上催，一天催两遍一天泡两遍。就这样吧，直到那个 热了， 我的脚底下出汗了。 哎呦，我就等这句话了。 完了，这是我这个脚凉的问题解决了。 这也是，这你就得愚公移山了，搬掉这个大山呢。 再说我那问题，李老师。 哎。 现在我是怎么回事呢？我心脏特别不好。什么原因呢？它跳吧，它不是正常的跳，蹦了蹦了的，横着竖着乱跳，跳的我是难以忍受。我的想法呢，就是那个我的阴太糟糕了，阴阳太不好了，我怕冷吧，怕冷，但是我能忍受好一点。我就是特别怕热，那个阴太糟糕了，我就希望老师能给我讲一讲吧，就是我这个阴阳到底应该怎么调和。谢谢老师来。 好，那说说吧，这个正好赶在，你看他问的问题正好赶在什么通督脉，你看他那个脚凉怎么解决，这回借着夏天的机会仍然去泡，把这个毛孔造成什么呢，给它疏通了，内外通啊，把内热就给它散出来了。一散出来以后，心里特别踏实。 我建议这位阿姨应该去拔罐。 那没问题，那肯定把督脉一通是吧？他心脏不好的时候，特别重点在什么呢？是吧？大椎穴要把日阳穴这个地方 一定要搞通了。 前面呢，膻中穴，是不是？手上、心脏、脸、肠、做手也要泡。 对。 泡完之后呢？然后你泡脚的同时，你手上的心脏连你就别 不停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 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春天风会笑，常来歌声俏，你就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也 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件衬衫竟然决定了重大决策。杭州八月，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会议上，什么议题引发激烈争论？ 看到密令，此前一直坚持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的陈独秀，一下子沉默了。 现实争论，形势疑虑，前路决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怎样抉择？ 我们不应该害怕被资产阶级腐化，更不应该害怕加入到国民党中去。 革命之路坎坷重重，危急时刻，国共第一次合作到底如何形成？ 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们的血液中沸腾。 档案倾情推出，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目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内的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需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议决案的确通过了，但却是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的。由此可见，在中共党内对于国共合作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存有疑虑，主要是担心共产党不能够在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中保持住独立性。对此，在这份决议案中也做了说明：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需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后来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份决议案发挥出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会议结束之后，中共中央机关又重新回到了工人力量的聚集地上海，继续革命工作。虽然一切活动皆是秘密地下的，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好了要登上更大的政治舞台。国民党一方孙中山又是如何决策的呢？1924年1月20日，广州。此时距离中共三大闭幕已经过去整整半年，在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国共两党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院的钟楼礼堂如期召开。很多爱好历史的朋友可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的宣言中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那么在宣言当中是如何表述的呢？我们为您找到了这份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一起来看一看其中的内容。无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是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革命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在这一份孙中山亲笔所写的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名单中，我们还看到了这些名字：李守常，也就是李大钊，谭平山，还有于树德、毛泽东、 瞿秋白、林祖涵等十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当选，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事实上，这份名单的通过也同样经历了中共三大上的那般曲折和争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遭到了国民党许多右派的反对。孙中山、李大钊等支持合作的代表据理力争，才使得国共统一战线顺利形成。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拉开了帷幕，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紧接着，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革命力量的工农运动得以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就此开启。 1924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当年7月，广州杀灭英租界颁布了有辱中国人民的新戒律，杀灭数千名工人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举行政治大罢工，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与此同时，广州还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运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孝先、毛泽东等主持，培养起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共产党人十分注重与基层百姓的紧密联系，他们深入工厂、矿山、码头、农村，发动群众到最艰苦和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当时在北方军阀的统治区，国民党县党部的骨干几乎都是中共的年轻党员。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运动的兴起，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们的血液中沸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顷刻间壮大起来。1924年的中国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或者挥泪告别家人，或者偷偷地溜出家门，沿着不同的路线悄悄汇聚到广州黄埔的长洲小岛上来。在这座岛上，一所刚刚成立的军校正静候着他们。 这所1921年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名，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就是而后闻名中外的黄埔军校。当年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军校的学员们，来到校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对孙中山亲选的巨幅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误入私门，横批革命者来。入校第一天，孙中山亲自主持开学典礼，主持台下600多名新生人手一支的俄式步枪，正是苏联政府帮助孙中山建立军校所提供的第一批物资。而所有人都清楚地记得孙中山在主席台上说过的那一番话：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我们这里有一份特殊的档案，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张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粮墨兑换券，券值1元，右边的小字是认票不认人，中央财政部担保，左边的小字是限用6个月，到期收回。票面下2只大印：校长蒋中正，主任周恩来。1924年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书记的周恩来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就受命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周恩来的带领下，黄埔军校有了区别于传统军校的政治教育体系，而与他同时期任职于军校内的还有叶剑英、毛泽东、董必武、瞿秋白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后来甚至有学者曾把黄埔军校建立的这段时期形容成是国共两党的蜜月期。 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互补互助，也使得刚刚入学的黄埔学员们深受感染。 尽管建校初期军校内条件十分简陋，但革命的青年们斗志却相当高涨。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当前，国共两党选择了在斗争中合作，但国共两党诉求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以及代表阶级的不同，也就使得合作中的斗争日益浮现。就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一股暗流正逆向袭来。 一起来看一份档案，这是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签发的通告第15号，上面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自无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绝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需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通告中字字严厉地指出国民党大部分党员的不合作状况，使得共产党人需忍耐与之合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1924年6月18日，邓泽如、谢驰、张继等国民党右派分子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震惊全国的弹劾共产党案。弹劾案摘录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部分宣传文件，并叫嚣说这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搞分裂的活动。对于这种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9月1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痛斥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谬论。 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这是由中共中央所签发的中央通告第21号，时间是1924年11月1日，上面先是列出了一些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注意事项，而重点是在末尾处。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6日复集，通告是11月1日签发的，而这一段文字则是在签发之后11月6日附加上的。通告的签名委员长 T.S. 陈，这是陈独秀的英文签名，而这个秘书 T.T. 毛又是谁呢？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的由三大选举的中央局秘书吗？没错，他就是毛泽东。 T.T. 毛正是毛泽东的英文名字泽通毛的缩写。在这篇附文中，中共对于孙中山接下来的工作表示了并不根本反对和警告的态度，但由于在对待封建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上，国民党时常会显现出软弱的一面，中共类似的批评也常常令孙中山下不来台。但正所谓忠言逆耳，中共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1924年10月，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了京津一带，继而他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党，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大为欣喜，很快他发表了北上之意义与希望的演讲，并响应中共主张，在北上途中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但历史风云变幻莫测，就在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等人又在天津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段祺瑞出任执政。10天之后，段祺瑞宣布将在一个月内赴北京就职，召开善后会议。孙中山无限期待的北方和会自此便演变成了一场军阀间的谈判。 而广州一带由于孙中山的离开，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排共行动愈演愈烈。此前被赶出广州的粤系军阀陈炯明也伺机卷土重来。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曾经陈独秀十分坚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然而两党合作这一年的工作走下来，他开始愈发怀疑自己当初的认识，有一些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上海1925年新年伊始，1月11号，多伦多路215号一幢三层洋房的二楼，黑板粉笔，每桌上都有一本英语书。就在这间看似英语补习班的小屋里，中国共产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悄然召开。这次参会的20名中共党员代表的则是全国994名共产党员，是中共三大召开时的一倍多。但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却依然要在这样隐蔽的环境当中举行。据参加中共四大的代表郑超林老人回忆，之所以要这样布置，是为了防止一旦有人闯进来，可以说是在上英语补习课。如此的小心谨慎，中共四大要讨论的议题究竟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一年来困扰中共中央许久的大问题。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革命的领导者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中共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其中有用红笔标出的部分，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因此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不容忽视。请注意，在文件当中的第二点做了这样的修改，原印刷版是各被压迫阶级出役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而在此处的各被压迫阶级修改过后，则变成了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经过这一改动，就明确指出了共产党人在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中必须保持清醒。 中共四大明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时下面临的多重严峻问题，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而革命任务当前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部，设立军事委员会，也正是在此次党代会上通过的一大决议。中共四大对时局更加清醒的认识，像一盏明灯，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道路上自信前行。 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中共四大上都得到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接下来就是即刻将它付诸实际。而此刻，一场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已经蓄势待发。 1925年5月31日，为声讨枪杀维权工人及共产党员的日本资本家，中共上海地委派李立三领导工人罢工运动。5月30日，万名上海学生及群众支持罢工，遭到了英租界的血腥镇压，死伤不计其数，史称五卅惨案。惨案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奋起反抗。此时的共产党已经在广大群众及国民党基层之中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北京、天津、汉口、长 长沙、南京等600多个城镇，1700万群众立刻示威响应。五卅运动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国民革命军的东征战役也迎来了第一次胜利。1925年2月，为击退卷土重来的陈炯明集团，广东革命政府发起统一广东战役，也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下取得胜利。此次战役中，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生组成的东征军主力表现得极为英勇顽强。与此同时，由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号召全党响应的北伐战争也进入到最后的准备阶段。 鼓舞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却再也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幕。1925年3月，北京春寒料峭，刚刚从协和医院出院的孙中山住进了铁狮子胡同23号的这座行馆。此时的他在肝癌的折磨下再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消瘦蜡黄。弥留之际，孙中山留下了3份遗嘱：家事遗嘱、国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在致苏俄遗嘱中，孙中山极力叮嘱国民党在接下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中要紧密联系苏俄，继续保持团结。然而孙中山的辞世还是给国民大革命撕开了一个无可填补的缺口。1926年3月20日，就在孙中山辞世的9天后，一场早有预谋的反共行动上演了。 1926年3月20日，早有反共打算的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随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清共行动。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势力不断增长，但此时国民革命的高潮已经迎来，讨伐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即将打响。中国共产党虽然已提出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但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尚缺乏经验，这导致了对蒋介石反共行为的退让。但此时面对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选择了与国民党同仇敌忾，合力北伐。在接下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仅仅半年时间里，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就被歼灭完毕，北伐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同时冯玉祥也已控制了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至此，北伐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浮现。而中共四大之后，工农群众运动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全国上下由中共领导和影响的工会已有160余个，拥有有组织工人54万人，为随后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与此同时，企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暗流也在涌动。中国共产党即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又将走向何方？中共七大为何多次召集、多次准备，大会的召开却一推再推，17年后才胜利召开？ 中共七大为什么不是在1942年召开，而是在1945年，距离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17年之后呢？ 建立根据地、红军长征、抗日烽火、反对内战，七大召开的背后有着哪些历史节点？中国未来的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党内思想的统一。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用特别幽默的语句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景象，而事实上也证明，这些